您积累一生的财富。新华保险，关爱人生每一天。 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在前两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海淀区人民法院的法官呢，说了说涉及到车辆在购买和维修的过程当中呢，产生的各种不同的纠纷哈。根据公安部交管局的数据显示呢，截止到2016年的年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到了2.9亿辆，其中汽车呢是1.9亿400万辆，而北京的汽车保有量达到了将近550万辆，居全国之首。那这仅仅是2016年年底的数据，2017年的数据呢，现在还没有正式的发布。不过这个数字肯定是要高于2016年。在北京的机动车交易市场当中呢，购车人与销售方的主体啊是多种多样的，而且随着网络的不断的发展，购车的方式也变得更加丰富多样了。随之而来的就是汽车的买卖纠纷是大量的涌现，比如说包括销售方在销售的过程当中呢存在欺诈行为，还有就是没有办法办理车辆过户手续，消费者呢主张赔偿损失或者办理过户等等。我们在今天跟明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就继续跟大家说一说涉及到车辆在买卖交易过程当中的各种不同的纠纷。 连接百姓与法官的桥梁， 首都法官在电波中为您说案讲法。 这里是首都法官热线。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两位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的法官，跟大家来说一说有关这个在汽车购买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产生的一些纠纷，一旦这类问题，那么买车人又应该如何来主张自己的权利。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的两位法官，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一位是李佳佳李法官。李法官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法官助理邱坤。邱坤您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大家现在这个买车呢，通常可能绝大多数朋友会首先就会考虑买一辆新车啊，一般呢不会首选二手车。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准备了几起案例呢，我们先从这个新车的买卖来说起。当然我们在新车买的过程当中，谁也不希望我用买新车的价格却买到了一个并不是新车的车啊。所以呢但是如果一旦遇到这个问题作为买车人又应该怎么办呢？所以我们今天首先为大家讲的第一个案子就是说买到的并不是新车啊，很让人头疼啊。我们先从一位这个赵先生的买车的经历跟大家来讲起。好，邱坤您先跟大家说说赵先生他这个买车啊，他这个经过是怎样的。 在2016年8月10号赵先生呢从某汽车公司购买了一辆越野车，他支付了169,800。 这个钱是全款是吧？ 是全款。 那这个钱是不是包括购置税啊保险全加在一起呢，还是就是车辆的价钱？ 这个单独是车辆的价钱。并且他在买支付了这个钱款之后呢，也就给车办理了这个交强险。但购买之后他就发现这个车辆有问题，他的亲属朋友就委托了一个鉴定公司 对这个车进行了一个鉴定评估。 他是在这个车开的过程当中是发现了车辆有问题呢，还是说买完开回家以后发现车的外观有什么问题呢？ 他就是在提车之后，提车之后看外观，发现这个车辆有问题。 那到底有什么问题呢？ 后来这个就委托鉴定机构进行了一个鉴定，然后鉴定发现了这个车辆的就是右门包括前门还有后门这个螺丝有明显的一个拧动的痕迹，而且这个车门呢也缺失了一些车门的密封条。那么鉴定结论呢就显示这个车况与新车是不相符的。 那赵先生当他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他是找这个汽车销售商去协商了呢，还是怎么样呢？ 这个就是协商之后发现协商不成，所以呢他就向法院提起了诉讼。他诉讼就是要求退车退款，并且要求三倍赔偿。 那他是认为这个汽车的销售企业存在欺诈是吧？ 对，存在欺诈。 这个车呀，后来他发现了这个车存在问题之后，他还继续开了吗？还是说就在他们家一直停着呢？ 他没有再继续开。 那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个汽车销售方他又是怎么说的呢？ 汽车公司呢在开庭的时候，他的辩论意见，他是认为汽车公司并不存在主观上的一种欺诈。他是因为这个车是在厂家他会有一个调整，就是在调整过程当中确实存在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车辆这个右前门这个螺丝确实可能是有一些安全问题需要调整，需要拧动。但是呢他这个厂商没有向这个汽车公司告知，然后汽车公司他也有一定的疏忽大意，他也没有向赵先生告诉这个情况，并非是一种故意隐瞒。 但是他认可的确这个车门的螺丝拧过。公司这个汽车销售企业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解释呢？ 这个他确实是没有向消费者告知。 他也承认没告知是吧？ 对。 那到底汽车公司销售企业应不应该承担这个退车并且三倍赔偿的这样的一个责任，法院是如何来认定的？ 这个法院就是结合了双方这个证据，然后就审理呢认为这个双方肯定是存在这种汽车买卖合同关系，而且这个合同关系呢也是合法有效。其实本案的一个争议的焦点就是在于汽车公司就这个涉案车辆这个销售是否存在欺诈行为。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呢实际上是规定这个经营者在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质量过程当中应该真实全面，不得做一个虚假宣传或者是引人误解的一个宣传。法官根据这个查明的情况呢，就是发现这个涉案车辆在销售给赵先生的时候呢，没有对这个右车的这个前门后门门条没有进行复装，然后也没有对这个螺栓进行一个更换，然后这些情况呢他又没有告知赵先生，这些信息呢实际上是属于一个跟产品的性能跟质量有重大关系的信息，其实是侵犯了赵先生的知情权，所以法院就最终认定他这个实际上是构成欺诈的，就支持了赵先生的诉讼请求。 这个汽车销售企业不光要把这个钱退了，赵先生要把车给还了，那汽车销售企业还要再支付三倍的价款。那汽车销售企业他会觉得，哦，我就因为拧了几下螺丝啊，就因为这个门的密封条没有弄好，一下子赔50多万，他可能会觉得有点不服吧。 对，他这个不服，并且他就提了一个上诉，二审最终还是维持了一审的判决，驳回了这个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这个案件能够说明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其实这个案子它主要就是涉及到消费者知情权受到侵害的时候，消费者应该怎么处理这种情况。那么我国消法呢第八条规定了消费者享有知悉购买使用商品接受服务真实情况的权利，这个呢实际上是对消费者的一种知情权的一种保护。那么同时呢与此相对应的就是经营者的一份告知义务。但是我们都知道呢，汽车其实它跟普通的一种商品相比，它的专业性其实超过了消费者的一般认知水平。 对， 就消费者其实他在购买这个汽车过程当中呢，它其实只能通过比如说汽车的品牌或者是它的外观颜色 就只能获得一个较为感性的一个信息。 对，也只能看看外观，然后看看比如看看漆面有没有问题啊，内饰有没有问题啊，里程是多少啊，是吧？ 对，所以它对汽车的这种车辆本身的质量信息，它实际上是难以凭借它日常的经验来获得的。 嗯，是的。 所以呢，就需要这个时候其实需要这个经营者他有更大的一份更大程度上的一份告知的义务。 但是有时候啊，汽车销售者或者是为了销售人员是为了完成任务也好啊，或者说是为了自身的利益也好，有的时候会未必把所有的信息都告诉给汽车的买方。 但是我们在审判实践过程当中呢，是这样操作，就是如果经营者他存在没有告知消费者的情况，但是他没告知的这些信息能够足以影响到消费者购买选择的，那这个时候呢，经营者的行为我们就是认定他是构成欺诈的。 在这起案件当中，这辆车的确啊，它并不是新车，有一些问题啊，车门的螺丝的拧动的问题，密封条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啊，似乎对车辆的本身的实质的安全性并没有特别特别大的影响。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就要求汽车的销售者要承担三倍赔偿的责任，是不是太严格了？ 因为在消费者领域呢，经营者他掌握的这个信息其实是比消费者更多，就双方对这个商品的一个信息实际上是处于一个不对称的一个地位。 对， 就消费者他其实是属于一个弱势地位。那么出于对消费者的一种倾斜性的保护呢，法院对经营者的这个欺诈，它实际上是采用了一个客观的一个证明标准，就是你不需要消费者不需要证明经营者的一种主观欺诈故意，只要是存在隐瞒重要事实或者是告知虚假情况的行为，就可以认定为欺诈。 扑朔迷离的案件， 不知道掐了多少次，就是我记得我掐了反复了很多次，但是还 引人入胜的情节。 我实在是到有了，今天过了，不知道我明天是不是找到生命的终点。 意想不到的结局， 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发人深省的故事， 这种冤案暴露了我们大量的这种司法程序当中的问题。 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这是赵先生的遭遇而引发的这么一个纠纷。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啊，也涉及到了一个汽车的售前检查哈。我们在去年的315左右呢，也专门就汽车的售前检查PDI 检测的内容跟大家做过介绍。而且在去年呢，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也专门就这些展开过一些专家的讨论。那么下面呢，我们也是通过一起案件就汽车售前检查 PDI 检测的内容是不是应该必须要告买方啊，这样的一个问题来通过一起具体的案件来说一说啊，还是要邱坤跟大家来讲一讲。 在2016年2月份的时候，刘先生呢从某汽车公司购买了一辆原装的进口车辆，车价款是200万元。 哦，那这是一个豪车呀。价格不菲。 他在这个正常行驶过程当中，就是他也是在系着这个安全带，然后正常行驶过程当中前面呢就是遇到了一个紧急刹车，紧急情况他踩了这个刹车之后呢， 他也踩刹车了，紧急刹车 对，他踩了刹车之后，这个安全带呢并没有起作用，他就直接从这个座位上就腾空就造成他自己受伤，就住院并发生一些医疗费。 一般情况之下安全带嘛，它可以把驾驶者就是紧紧的固定在这个位置上，而且它有这种束紧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对。 但是实际上在那个事故当中没有起到作用。 然后后来这个刘先生就发现，就是他的这个安全带跟他左侧有一个固定的这个连接的这个装置，就这个装置就脱落了，并不能够正常使用。他后来就找到了这个经销商，然后发现这个车在进口到中国之后呢进行了维修，但是经销商没有把这个维修的情况告诉他，所以呢 他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也是双方协商不成，所以也是起诉到法院。同样也是因为是以受到欺诈为由，也是要求退车退款三倍赔偿。 那三倍赔偿就六百万呢？是啊，六百万呢。那作为汽车销售企业来讲，这是一笔不小的，这样很可观的这样的一笔钱呀。那所以作为汽车销售企业，他很难去同意说我要赔他六百万。那后来这个事情到底汽车销售企业要不要赔这六百万呢？ 这个汽车公司呢，他就是做了这么一个答辩。他是认为，这个汽车经销商呢，他有这个汽车供应商的一个授权，就是在车辆进口到中国之后，在销售给消费者之前呢，他有一个 PDI 检测，就是一个在销售之前对车辆进行安全性的一个检测。那么检测过程当中，确实是发现这个安全带这些存在问题，就对安全带进行了一个更换。但是关于这个事项，就是有一个行业的惯例，就是这个 PDI 检测，这个是不需要对消费者做出一个主动的说明和提示，所以他就认为这个是不构成欺诈的。 那到底这个 PDI 检测的结果没有告知消费者，算不算做欺诈呢？ 这个主要是目前呢，在我国法律实际上并没有明文的规定，就是这个经营者必须要将 PDI 检测的结果告知消费者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这个汽车公司它并不负有这样告知义务，也就不存在这个隐瞒的故意，所以呢，法院就没有认定这个欺诈行为。但是这个案子特殊之处呢，就是在于涉案车辆是安全系统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实际上是对消费者的心理啊，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对，而且万一出现了交通事故，如果安全系统没有起到很好的作用的话，容易造成很严重的结果的。 对，所以呢，法院也是依据我国消法第40条，就是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过程当中，如果呢他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可以要求销售者赔偿。最终法院就是也是赔要求这个汽车公司就是酌定赔偿了100万元。 这是一个酌情的这样的一个100万确定的数额哈。因为我印象当中啊，去年呢参加这个第三中级法院和第一中级法院所专门召开的涉及到 PDI 检测的专家研讨会当中，我现在有印象的是，的确有这个不同行业领域的人就 PDI 检测是否应该检测结果告知消费者，他们有一些完全不同的见解。比如说很多法学家他们就认为，那么这样的一项 PDI 检测如果涉及到汽车的安全性的问题，涉及到汽车本身结构性的问题，那么应该告知消费者。而汽车专业行业的人士认为呢，说的确像刚才邱坤所说的哈，我国目前没有这样的一个强制性规定说 PDI 检测的结果必须要告知消费者。那么在那个研讨会当中，双方并没有达成一个一致的意见啊，只是在各自说各自的这样的想法。那么但是也是会对我们这个思路带来一些启示。那目前啊，就这个 PDI 检测这样的一个目前是新车检测的时候必须要经过的这样一个程序，咱们国家到底有是一些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些规定，我们也是请邱坤跟大家来说一说哈。 这个其实这个案子呢，它实际上就是也是涉及到这个汽车行业的这个专业性问题，就是 PDI 检测。那么 PDI 检测呢，它就是经销商在交车之前对新车进行一个全面检查和校正的一项必经的检测程序。 对。 那么其实现在呢，我国现在没有一个明确的法律规定或者是行业标准要求汽车授权经销商有义务告知购车者新车 PDI 检测的具体情况。那么其实也就是说，销售商他并没有这项的告知义务，没有这项告知义务，就是其实也可以认定就是在不构成这样一种欺诈的情况下，就虽然它不构成这种欺诈，但是呢，法官他会综合考虑一个消费者的实际损失，包括还有这个涉诉车辆的一个实际价格，还有检修部位的一些价值等因素，来确定，就是来酌定确定一个经营者赔偿消费者的一个损失的数额。 没错。就是我印象当中有一个涉及到 PDI 检测的典型案件，但并不是发生在北京的哈。当时呢是一个价值1000多万的豪车，我忘了是劳斯莱斯还是宾利了，出了交通事故。 当时这个车主买这辆车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发现问题啊。他出了交通事故之后送到 4S 店去维修，突然发现那辆车装的并不是劳斯莱斯或者宾利的发动机，而是一个宝马的发动机。然后这个车主啊就此向 4S 店就起诉到法院了啊，要求说你一个这样好的车装了一个两三百万的车的发动机，这是不可以的啊，要求汽车经销商是进行三倍赔偿啊，达到了几千万的这样的标的啊。这就是那起案件就涉及到一个 PTI 检测的内容。一审呢是支持了这个车主的请求啊，这要求这个汽车销售企业承担三倍赔偿的责任，但是呢在二审当中进行了改判啊，正像刚才秋坤所提到的，那么最后是进行了一个酌定啊，进行一个适当的这样的赔偿。判决的思路和理由就和刚才秋坤所说的是一样的。那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啊，是请到秋坤跟大家讲了两个案例，这两个案件都是涉及到这个消费者购买新车而引发的纠纷。那从目前消费者购买新车引发的纠纷来看啊，主要都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情况，一般消费者都会主张一些怎样的权利啊，我们请到秋坤跟大家来讲一讲。 行，这两个案子呢其实也是片面反映了这个消费者购买新车这个引发纠纷。其实消费者从 4S 店购买新车呢，其实在我们院的纠纷当中实际上是占比例比较高的。 就新车更多一些是吧？ 在我们院差不多有达到了七成，而且主要它都是这个涉诉案由主要都是以消费者知情权受到了侵害为由，然后要求经营者进行一个就是认为这个经营者存在欺诈行为。其实主要表现呢就是四个方面啊。第一点就是经营者他所售的车辆不是新车或者是不是全新的车辆。就像我们第一个案子讲的那样。然后第二种情况就是经营者没有对车辆 PDI 检测的相关细节向消费者进行告知。 就像第二个案子的时候讲的那样。 案例二。然后第三个呢是经营者他宣称的车辆配置与实际销售的车辆配置在个别零件上存在不符。比如说我们之前有一个案子就是消费者买了一辆车，但是经营者是向他介绍说车顶的行李架是横梁安装。但是他买到之后发现呢是纵梁，就是跟当时的经销商承诺的不一样，所以他就起诉了。 我印象当中还有一个也是咱们朝阳法院审的案子，是一个消费者买了一辆这个宝马的 SUV 越野车，他当时要求啊是装通风座椅，结果等他这个拿到车的时候发现没有安装通风座椅，后来也引发了一个纠纷啊。那这个其实也是和可以归纳为这个第三类情况是吧？ 对。 好，那还有一类是怎样的？ 还有一类就是经营者没有对车辆的在线交易办理保险缴纳车船税这些相关细节向消费者告知。那么这个案例就比如说这个经营者之前就是因为自己方面操作失误操作失误，然后是他实际上是给另外一辆车办理了保险 啊， 就是给另外一辆销售车办理的保险，但是他好像是税票开错了就开错了，然后导致是在这辆车里边显示出这辆车曾经办过保险然后这个消费者买了这个车之后发现你这个车之前买过保险啊 这是辆旧车是吗？ 对对对但实际上呢它等于说是经营者的一个失误。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看爸爸了。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对爱情的渴望， 当二人把自己最短缺点然后暴露给对方呢，依然可以相拥入睡的话，我觉得这就是真爱吧。应该 有深陷囹圄的儿子对父母深深的自责， 喝酒像我那哥们似的人直接没了，有我父母怎么办。 有管教民警对所管人员真诚的关怀， 我就把饭给他端过去了，我呀就替你儿女啊给你尽尽孝，我说我喂你吃吧，然后这老太太一下就哭了，咕噔一下跪那儿了。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欢迎收听。